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44集。无名， 我曾提议同知要迅速拿下樊州，如今已经不是好时机。 杨文玉掌中的茶凉了。 同志要养翼王，就得先砍断他往北伸出的手。 沈泽川眼里一片清明。 数月以前，雷惊蛰被慈兰送回来洛山，成为了众矢之的，不能再号令群匪，致使洛山乱作一团，内部各派反目成仇。现在翼王想要和洛山达成联盟，一心东山再起的雷惊蛰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 杨文玉眼中一动。 同知的意思是？ 沈泽川倏地打开折扇，掩了半面，目光含笑，缓慢地说： 我要助他一臂之力。 窗外风起，眼看又要下雨。韩进抠墙皮抠得食指秃了，他在磁州狱内待了快三个月，瘦得不成人形，还要被人辱骂。最初他受不住，还会以泪洗面，可是随着时间推移，他逐渐麻木了。狱卒提着桶，用木勺挨个敲着牢门，大声喝道： 吃饭，吃饭了。 他们精于此道，可以迅速地舀出汤饭，把碗扣满，不漏一滴。韩静听到声音，赶忙凑到了牢门跟前，伸着手够碗。谁知后边过去的狱卒一脚把饭碗给踢飞了，汤水米面混杂着滚了一地。韩静饿得胃里发酸，他跪着身，用手指捏着地上的饭，拼命往嘴里塞，里边混杂着沙土，还有些小石子，硌得他牙疼。他用额头抵着牢门，用脏手伸进了口中去抠石子，正使劲间，忽然看到牢门外停了一双脚。韩静小心抬眸，躲闪般的往外看。高仲雄哪知韩静会变成这个样子，他本想来看一看旧主。韩静是韩城的亲弟弟，在去都时也算是风流公子，他接替西谷湾出任八大营的总督，在关沟案里也下过水，当时还很敬重萧迟爷。高仲雄喉间发涩，他几度想要开口，都说不出话来。韩静怔怔地瞧着高仲雄，骤然扑了过去，抓着栏杆，带着哭腔问： 我哥哥来了吗？是我哥哥来了吗？ 高仲雄被韩静吓退几步，撞到了背后的栏杆。韩静行军打仗时，连蚊虫叮咬都受不住，哪里还受得住肮脏牢狱？变成这样，实属违心。他看见高仲雄的神情，不禁嚎啕大哭： 你这贼人！你害我落魄至此。 高仲雄岂敢应答，贴着栏杆往外走。韩静恨起来，破口大骂： 你投靠沈贼不知廉耻，你这以身试贼的三姓家奴。高仲雄，你就是孤魂野鬼，你别走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 高仲雄狼狈地推开狱门，把背后阴魂不散的声音甩掉了。外边凉风直吹，吹得他背上一片冰凉。文人惜名，谁不想做个名垂青史的清流？三姓家奴四个字打得高仲雄险些爬不起身，他胸中有万千委屈无处诉说，最终变为翻江倒海的恶心，竟然哇的一声撑着墙壁吐了出来。高仲雄把今日吃进去的食物都吐了出来，吐得酸水逆流，他靠着墙壁逐渐滑坐在地，看苍天茫茫，想起了渔舟的父老。他用帕子擦着嘴，可是面上泪流不止，便接着用袖子擦，最后抱着双臂滚身蜷缩在墙角，压抑地哭了起来。谁情愿为了五斗米折腰？高仲雄不情愿，可是他没有这五斗米就会死，他为了求个出路，连面子也舍弃了。若说五年前有人对他说 日后他会为了做个虚吏向衙役点头哈腰，他宁可去死。但如今他不仅做了，他还为了蝇头小利肯学着恭为人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高仲雄起身收拾好自己，沿着墙壁向外走去。他路过衙门时，觉得周遭的窃窃私语都在说自己，但是他好似没感觉。正如姚文玉所说，往事难科，他也醒了。 在下高仲雄，草字神威。 高仲雄跨进衙门，躬了身与人说， 受同志保举而来，专攻笔墨，日后衙门有什么檄文告示，都由在下负责起草。 转眼已至八月底，去往怀州的孔领与于小再回来了。怀州的事情谈得顺利，就是他们在路过落霞关时，觉得落霞关守备的态度微妙，远比他们去时更加温和。 那落霞关守备想打探咱们同志的消息，问了好几次同志婚配的事情。 周贵想起萧迟也，赶忙问， 该不是想要给同志说亲吧？那你们怎么回答的？ 我原先想答同志家中有人了，可是程峰劝我不要这样答，只回了尚未娶亲。 于小在这一趟黑了不少，他们俩人不明白，孔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他听闻李北世子妃来过慈州，回城时特地留意了一下落霞关的态度，对其变化的原因心知肚明，无非是李北打过了招呼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王爷还是世子，想通过他们了解沈泽川。孔里端起茶， 同知原本就没有娶亲，这事儿还得明说，以免落人口实，引起误会。 周贵正想跟孔领说一说上回审查虚吏的事情，乔天涯就掀开了帘子，他们起身相迎，齐声说， 啊，同志。 同志。 外边在下雨，沈泽川从宅子里一路走过来，即便打了伞也免不了沾雨。姚文玉被推进来倒是裹得严实，就是人太清瘦，坐在四轮车上也没有实感。最后跟着高仲雄，一身打扮很简朴，抱着沓册子湿了半肩，沈泽川落座，用帕子擦净手上的水珠。 诸位先生都坐，此番远行，程峰先生与游静着实辛苦，这几日就不必着急当差，休息休息。 孔领与于小在先后称谢。 啊，沈威也坐，不必拘谨。 沈泽川抬掌示意高仲雄，同时对孔领说， 这位是新入我帐下的神威，专供笔墨，眼下正在衙门里历练，许多事情还需要靠程峰先生指点。 孔领连说不敢，把高仲雄看了。高仲雄今日简略地挽了髻，他如今成日要在衙门里跑，以利落为主，倒不那么像书生了。高仲雄搁下册子，对孔领作揖行礼， 啊，久仰程峰先生大名。 孔领起身回了。沈泽川带他们各自入座以后说， 怀州顺利，茶州也顺利，今年大家都能过个好年。张良田地的虚吏都已经派下去了，为了确保亩数准确，后面还要再做两次核查。事情办完也到年底了，但好在能赶在今年量完。如今陆籍的事情也完成了，慈州的秋收上仓也结束了，雪一下来就该商议分田的事情。 姚文玉适时开口， 过去去都下征田赋徭税都是实物，粮食集征入库后由人稽核折算，地狱所的人力费用也要摊到其中，未必准确。现在我们就在慈州免去了押运粮食这部分，但要增加粮仓修备的费用，合并杂税收取银子最合适。 粮食生意也不能久坐，茶州今年整顿结束，明年开春就能垦田，熬过去就是丰收，不再需要跟我们做粮食生意。 于小在没有他们那么了解中博详情。 那其余四州总需要吧？我看那一王也做不久，樊登两州穷得人吃人，他还在大行封赏，封了一圈乱七八糟的朝臣。我们不跟茶州做生意，那就和他们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